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3集，追踪。沈银灯回头看司藤， 我们大家都住在这条走廊左右。 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， 早上送去的赤伞血如之泥，司藤小姐鉴别好了。 司藤微笑着直视沈银灯的双眼， 鉴别好了，颇费了一番力气。 看也看过了，司藤却什么话都没有。严福瑞送司藤和秦放出了宾馆，严巴巴看着两人上车，车子发动前一刻，终于克制不住，带着哭音扒住车门道， 司藤小姐，你开错啥子没有？ 我让秦放跟你说。 秦放愣了一下，还是偏头过去。司藤附在秦放耳边低语了很久，末了说， 就是这样，要怎么跟严福瑞讲你自己决定。 严福瑞一脸希冀地看着秦放，秦放犹豫了很久，强笑着向严福瑞说了句， 只要你继续待在他们身边，为司藤小姐打探消息，司藤小姐一定会告诉你瓦房的下落。 严福瑞这一整天一颗心饱受煎熬，直至此刻才真正是喜出望外，站在车外对着司藤连连鞠躬，这才佝偻着身子抹着眼泪回宾馆。严福瑞走了之后很久，秦放都没发动车子。司藤偏头看他说了句， 秦放啊秦放，到底是心善。 秦放忽然难受的要命，低声说， 你不也是吗？要不然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？ 司藤笑起来，笑到最后敢为着说了句， 我怕他哭啊。 只要你继续待在他们身边，为司藤小姐打探消息，司藤小姐一定会告诉你瓦房的下落。可是司藤当时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的是， 你去告诉严福瑞，只要他继续待在道门身边，老老实实为我打探消息，我就会帮他替瓦房报这个仇。 金皇朝是历县唯一一家四星级酒店，酒店旁边隔着不远是一家叫做小岛椰风的酒吧。历县明明不靠海，连椰树都找不到一棵，还硬要牵强附会起这种名字。此刻单志刚坐在酒吧的角落里看表，晚上五点多，安曼挽着一个长络腮胡子男人的胳膊出现了，身后跟着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。这两天安曼的行踪堪称规律，出现时都是三人同行，要么来小岛椰风吃晚饭，要么就去赵江龙所在的医院晃一圈。安曼刚一出现，单志刚就把面前的时尚杂志举高了遮住脸，一副看得无比投入的模样，偶尔会把杂志上沿下移，眯着眼睛留意那头的动静。他看到安曼笑艳艳的，有一次为了块蛋糕给那个络腮胡子，那男人不怀好意，吃完了还故意去舔安曼的手指，然后两个人心照不宣的笑。单志刚气得心肝脾肺肾都疼，心里一跌声的骂， 妈的，贱人，贱人。 晚餐通常持续半个小时，然后三个人会一起回去。单志刚目送安曼牛骨糖样贴着那个男人进了酒店的转门，脸色阴的简直能滴下水来。就知道这个安曼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是说要和秦放结婚吗？哪怕是临时分手，多少也收敛一点吧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单志刚的心里这么想着，自己跟秦放多年兄弟，大抵是了解他的秉性的，心善，感情用事，不会往坏里揣度人， 那些没脸没皮的就上赶着欺骗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这个恶人干脆就让他来做好了。单志刚咬牙切齿地站了半晌，坐到街边的花坛台沿上，掏出手机点开微博。就是这个小号没有设置资料信息，有几个粉丝都是僵尸粉或者广告粉，而关注一栏里只有一个人，赵江龙。这两天赵江龙的身体似乎是好转了，昨天还上传了烧鹅的照片，配了一句话： 老婆终于让我吃肉了。 没什么新讯息，单志刚正想退出去，系统提示有刷新。而就在刚刚，赵江龙又发了一条： 明天出院喽。 要出院了？ 单志刚隐隐觉得这几天可能会出事。退出微博前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点进了消息栏。他跟赵江龙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私信的对答，那时候单志刚发了一张截图过去，是安曼的朋友圈的截图。那照片拍得美艳浓烈，而就在那照片的下方是安曼写的： 这世上终有一个注定的人在等你，那时你才明白为什么跟那些错的人没有结果。何其庆幸千万人之中遇到你，选择你，只愿意和你走过1314。 赵江龙当时收到这条消息不久之后就追问： 你是谁？ 我是谁？哼，只是一个不想自己兄弟受人蒙骗又不好当面拆穿的人罢了。 或许形势不够光明磊落，但是这世上就像阳光下总有阴影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秘密吗？荣城的双流机场有些备孕，飞机晚点，广播里通知因为航空管制起飞时间待定。过了一会儿，广播又来了： 请6517次航班的旅客注意了，凭票至指定地点领取餐饭一份。非常抱歉， 居然在候机大厅发放餐饭。根据多次乘机经验，秦放预计这一次的晚点不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。司藤反正是不需要吃饭，就算偶尔尝试也不会吃机场的快餐盒饭。秦放可没他那么多挑剔，跟司藤打了声招呼之后自己就过去领饭了。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位置有人坐了，是个商务出差的中年男人，捧着个 iPad 在看视频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也不知道视频的内容是什么。司藤开始似乎只是无意间的扫几眼，后来就看得认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中年男人忽然注意到司藤也在看，客气地拿下耳机跟司藤打招呼，又很有绅士风度地分了一只耳机给他。秦放悻悻地在对面找了个座位，大口大口地腌着混了酱菜的米饭，偶尔朝他们瞥上一眼，心里说： 哼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。 一顿饭吃完了，对面两人看得越发渐入佳境，秦放纳闷的不行，去垃圾桶边扔餐盒时故意从两个人座位后头绕过去，居高临下斜着眼睛往屏幕上瞥。原来两个人看的是外国片，好像是公路上的那种汽车旅馆，一个客人又来一个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小的，画面挺眼熟的，似乎是看过。啊，想起来了，确实是看过，是一部挺经典的杀人悬疑片，叫致命 ID。 秦放当年还是跟单志刚他们在宿舍看的，从头迷糊到尾，直到影片的最后才如梦初醒，恍然大悟。所以司藤能比秦放聪明点，他能看得懂吗？事实证明绝非如此。一直到飞机起飞，司藤还在问秦放： 那个结尾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莫名其妙就结束了，给我看的那个人还说精彩。 精彩在哪里啊？ 秦放给他解释说， 这是讲人格分裂的， OK？ 人格分裂，你刚才在电影里看到的小旅馆的那些人，那个妓女也好，警察也好，小孩也好，都是先头那个胖子一个人分裂出来的人格。也就是说，那十来个不同身份的人都是一个人的人格。 司藤好像是懂了，皱着眉头没说话。秦放长吁一口气，毛毯往身上一盖，正要闭目养神，司藤又把他毛毯给拽开了。 一个人怎么能有另外十个人格那么多啊？ 秦放没好气的又把毛毯夺过来。 给我，我们人就是这么高端，最多能分出20多种人格，不服怎么着？ 这叫高端吗？这叫变态吧。 切，随便他怎么说吧，反正都一部电影罢了，这么较真儿。秦放又把毯子理平，眼睛还没合上，司藤的问题又来了。 为什么你们人格分裂，分裂出来的人高矮胖瘦男女老少都有呢？不是应该都分得一模一样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